攻读马窦福音，耶稣受难史，第26章。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，便对他的门徒说：你们知道，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，人子要被解送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时，司祭长和民间长老都聚集在名叫盖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，共同议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。但是他们说，不可在庆节期内，免得民间发生暴动。耶稣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时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液来到耶稣跟前，倒在正坐席的耶稣的头上。门徒们见了就不满意，说：为什么这样浪费？这香液原可卖得许多钱，施舍给穷人。耶稣知道了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女人难受？她在我身上原是做了一件善事。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，至于我，你们却不常有。他把这香液倒在我身上，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全世界，这福音无论传到哪里，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，来纪念他。随后，那12人中之一，名叫犹大斯·伊斯加略的，去见司祭长说：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他们约定给他30块银钱。从此他便寻找机会要把耶稣交出。无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前来对耶稣说：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？耶稣说：你们进城去见某人，对他说：师父说，我的时候近了，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，预备了逾越节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与12门徒坐席，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他们非常忧闷，开始各自对他说：主，难道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：那同我一起把手站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。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，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，那人若没有生，为他更好。那要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开口问耶稣说：拉比，难道是我吗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说的是。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掰开递给门徒说：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你们都由其中喝吧，因为这是我的血，新约的血，为大众请流，以赦免罪过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，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，与你们同喝新酒。他们唱了圣咏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，因为经上记载，我要打击牧人，羊群就要四散。但是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利亚去。伯多禄却回答他说：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， 我绝不会跌倒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伯多禄对他说，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。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，便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。遂带了伯多禄和赛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开始忧闷恐怖起来，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忧闷的要死，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悟吧。他稍微前行，就俯首置地祈祷说，我父，若是可能，就让这杯离开我吧，但不要照我，而要照你所愿意的。他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便对伯多禄说，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？醒悟祈祷吧，免陷于诱惑。心神固然切愿，但肉体却软弱。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，我父，如果这杯不能离去，非要我喝不可，就成就你的意愿吧。他又回来，见他们仍然睡着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很是沉重。他再离开他们，第三次去祈祷，又说了同样的话，然后回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睡下去吧，休息吧，看，时候到了，人子就要被交于罪人手里。起来，我们去吧，看，那出卖我的已来近了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看，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来了，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，是由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。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口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拿住他。犹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，就说，拉比，你好，就口亲了他。耶稣却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他们上前向耶稣下手，拿住了他。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伸手拔出自己的剑，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，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遂对他说，把你的剑放回原处，因为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。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可给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？若这样，怎能应验经上所记载应如此成就的事呢？在那时，耶稣对群众说，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，如同对付强盗。我天天坐在圣殿内施教，你们没有拿我。这一切都发生了，是为应验先知所记载的。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。那些拿住耶稣的人将耶稣带到大司祭盖法前，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。伯多禄远远跟着耶稣，直到大司祭的庭院，他也进到里面，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。司祭长和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，要把他处死。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，但没有找出什么。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说，这人曾经说过，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，在三天内我能把它重建起来。 大司祭就站起来对他说， 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，你什么也不回答吗？ 耶稣却不出声。于是大司祭对他说， 我因生活的天主岂是命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墨西亚天主之子？ 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并且我告诉你们，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。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， 他说了亵渎的话，何必还需要见证呢？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，你们以为该怎样？ 他们回答说， 他该死。 众人随即向他脸上吐唾沫，用拳头打他，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，说， 墨西亚，你猜猜是谁打你？ 伯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， 你也是同那加利利亚人耶稣一起的。 他当着众人否认说，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 他出去到了门廊，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， 这人是同那纳撒勒人耶稣一起的。 他又发誓否认说， 我不认识这个人。 过了一会儿，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， 的确，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，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 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， 我不认识这个人。 立时鸡就叫了。伯多禄便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一到了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。